啊，现在这个电视很麻烦，网络害人更严重啊，还有手机，这通通不能用啊。有这个东西，人怎么能不心浮气躁？不可能啊。把这些东西通通摆脱掉，缘都给它断掉，啊，一般人的毛病就是放不下了，欲望太多了，很辛苦啊。啊，想的太多了。啊，今天的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就是人的欲望被物质、金钱引发出来了。这一发出来之后，没有办法收拾，它回不了头。啊，他有一个亿还想十个亿，有十个亿还想一百个亿，有一百个亿才想一千个亿，有一千个亿才想有一万个亿，乃至于把整个地球给他，他都不满足。这个灾难就来了。为什么？你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。欲望跟福报要相称的啊，人间福报大小不一样，地位高下不一样，你在什么样的地位，拥有什么样的财富，它有一个标准，不超过这个标准非常好，那叫享福，超过这个标准虽然得得多，你没有福报。为什么？你有烦恼，你操心，患得患失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你在造罪业，罪业就很可怕了啊。往前面看，来生就是三途啊，说不定就堕地狱，那个时候后悔莫及啊，必须要控制自己的欲望。这就是坏诸于浅的意思。啊，要把它战胜。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一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确确实实是佛。佛为什么变成六道凡夫？就是被欲望所累。啊，因为你有欲望，你变成六道凡夫，欲望天天增长，没有衰退，所以越迷越深，业呢越造越重。啊，你做的那事情，无论是好事是坏事，通通为的是欲望，不知道欲望是假的。啊，这个欲望的因，感召的果报，这个果报就是六道，六道从哪里来的？就这么来的。所以六道轮回是自己造的，自己的善业造三善道，自己的恶业造三恶道， 在轮回当中，无非是自作自受，与别人不相干。别人来劝我们做恶，主宰在自己。如果我心里清楚明白，不造业，不但不造恶业，善业也不做。为什么？善业生三善道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在六道里头日子好过一点而已。既然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佛给我们讲的话是真的。无量界当中，你肯定在恶道的时间长，在善道的时间短。这是事实啊，多可怕！爱欲之心，生而难悦，太深，太广，你渡不过去。那把它比喻叫清，像护城河一样啊，浇断这个东西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个东西害得你无量劫来在六道搞生死轮回，那与一切众生，这个一切众生就是你的冤亲债主，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你说多可怜，你说这多可怕。那贞洁说得好，舍与信，坏诸于欠者，这就真干了。这一句话呢，就是断烦恼。真正想断烦恼的人，从哪里开头呢？舍欲心，把欲望舍掉。欲望的根是情执，最难舍的。啊，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。海鲜老和尚也说，有一种恩情最深最难放下的，母爱呀，母子之情。那尤其是母亲舍不得儿女，那爱欲诸苦之本。啊，爱欲这两个字范围很大。爱是你喜欢他，欲是想占有他。啊，爱财。爱色，爱名，爱利。啊，总是想拥有，总是不肯放下。啊，可是你都没有想到，死了以后什么都了不起，没有一样是你的。啊，不需要等死了以后才知道。你要是有警觉心，你要是个聪明人，你就知道人每天死一次， 你晚上躺到床上睡觉睡着了，跟死人一样啊。在这个状况之下，什么是你的？人家把你身体抬走，你知不知道？连身体都不是自己的，何况身外之物啊！躺在床上要有这个警觉性，天天有这个警觉性，你肯定万元放下了。睡觉要做如是观呐，睡觉要念佛求生净土啊，要养成这个习惯就好。那欲留神光，这就像你的欲望，欲望没有边际，没有底。那没有底是神，没有边是光。那众生飘逆而难度啊，非常可怜。六道轮回就是苦海啊，苦海无边的，你怎么能度过啊？放下就度过，不放下永远在里头，所以要真正放得下，要真正知道它可怕啊，不放下，是真的麻烦。跟一切人事物结的冤仇，冤仇从哪里借的？90%还要多，从言语态度上借的。所以佛给我们讲是善，口占4%，最容易造业的是口啊，说话误口自己不知道。说话难听啊，啊，你说的人无意，听的人有心呢，就结了冤仇。你今天有权有势，作威作福，啊，不知道别人感受。等到你的权势失掉之后，别人用这个态度来对你，你就感到难过了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报应啊。这一点要学海贤的。海贤一生没有轻视一个人，一生没有用不好态度对一个人，见人都是欢欢喜喜，从内心流出真诚的慈悲。啊，好人坏人都是笑眯眯的。啊，他老人家说啊，临口昏口念佛，啊，吃肉的口你去念佛，不可漱口骂人，啊，你吃长斋，但是你骂人，你对人不好。那我们观察一个人，要细心观察他的德行。为什么？有德行才有前途，没有德行没有前途啊！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啊，真正能待业往生的只有弥陀净土，这一点我们 不能不知道啊。那不如都认真学习啊。这一次机会也是错过了，来生什么时候遇到，要无量劫有无量劫，你才会有一次机会遇到。太难太难了，所以决定不要为这个世界上小名小利欺骗了啊！我们把净土忘失了，这样不好啊！啊，世出世间法都是个缘，缘分，缘真正成熟是利益众生的事情，应该要做。缘没有成熟，不要勉强，勉强不得，勉强到最后是失望，到最后是后悔，那就迟了。啊，人什么都是自然的好。啊，一切随缘就好，决定不攀缘。啊，攀缘就是勉强成就。啊，随缘就顺利。老和尚常说：“好好念佛，其他啥都是假的。天天用这一句话告诉人，跟人家说老实话，说真话，一些话就是这一句是真话，其他的却是假话。佛说一切经。”一切经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是真话，其他都不是真话，所以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法是佛法，佛49年所说的不能执着啊，不能放在心上啊，执着放在心上就糟了。佛一生没说过一个字，没有说过一句话，你那时候的说法叫报复，要懂这个意思啊。那这个话呢，无非是引导，是诱导，你不执着，不分别不执着，你就听懂了，就明白意思了。你一分别一执着就完了，叫实在俱下，错了啊。一般人用功三年就可以得到功夫成片，得功夫成片就必定往生。那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才知道经中的殊胜，殊胜到无法想象，无法形容，太殊胜啊！如果你不肯念佛求往生，那确实像弘一大师讲的，非愚即狂啊！你不是愚痴的基础，你是狂妄的基础，你不是正常人啊！正常人怎么会不走这个路？怎么会不取这个法门？六道太辛苦了啊，要超越， 超越之后是以佛菩萨的身份回过头来帮助大家。这个好啊，值得去做啊。我们今天念佛，我们的心是这样的，是不平，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所以我们念了几十年，还是妄想杂念很多。这换一句话，叫功夫不得力。念佛人要以这个为标准，妄想少了，杂念少了。确实是少了，但是他还有，还要继续努力。要不断放下。我的妄想杂念比人少，这个很明显。什么原因？50年不看电视，不看报纸，不看杂志。宇宙外面境界通通得绝。古人讲啊，知识少是烦恼少啊。我没有手机，没电话。你找不到我。跟大家见面就是在电视、网络画面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我不能住大庙啊。什么原因？我没有那么大的功夫啊，没有那个定功啊，没有那个智慧啊。庙越大人越多，从早到晚应酬，这个我没办法。还嫌能做住小庙几十年，他有禅定的功夫，有真实智慧，我的小庙跟他比不上，他的环境好啊，穷乡僻野，人迹罕至，便于清修。六道跟十法界是梦境。永嘉大师说得好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就是六道轮回。觉后空空无大限，你要是觉悟醒过来之后，这个境界再找不到了，所以它是假的。这个境界就是恩爱，是假的，怨仇也是假的，还有一样是真的。大乘经教上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透彻，我们能相信吗？能接受吗？能信能接受都是有善根的人，真正有智慧的人。他们听了能信能接受，那一定要深入经藏，要把它真正 彻底搞明白搞清楚，你就有能力超越。在一生当中啊，回归自性啊，业障重，习气深，对于事实真相看得很清楚很明白，就是放不下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没有例外，都需要啊断烦恼才能向上提升。那不断烦恼是升不上去的，一个台阶也上不了。这就要认识阿弥陀佛慈悲，他提供我们一个特殊的法门，这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呢。净土所说的全是佛智佛性，而且是佛的究竟之见。不可思议啊，圆满的佛智佛性。确实一切经教都不能为别，这个法门太殊胜了，太方便了，人人遇到都能成就。造作极重罪业的人遇到也能成就。见宗智慧圆满，慈悲圆满。念佛成佛究竟圆满，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净宗法门在一切法门里面来说，真的可以说得上是无上微妙法有。为什么呢？它三根土背立顿全受啊，高的上上根人等觉菩萨很多，修修这个法门，下下根人造作恶业，应当要度三途地狱。遇到这个法门，真正能够忏悔，发愿求生呢，也能往生。这法门多殊胜！我们看到这个现象。别的法门都放下了，不必学了，这就行了，这是对我证了。所以我早年学的那些，年轻好高骛远呢。学法华，学楞严，学华严，学大智度论。 啊，大经大论啊，结果怎么样？学了几年，烦恼习气依旧我啊，学了不少知识，你叫我讲，我都会讲。啊，实际上呢，没有在受用啊，一点把握都没有啊。啊，于是到晚年了，这赶紧回头，不回头，可能来不及了。啊，我85岁，彻底回头，把大经大论统统放下。不再搞了，我真放下了，问都不问了。啊，全心全意，以大乘无量寿经扩注，一门深入。啊，常识熏修，希望一年把这个经从头到尾讲一遍，活多少年讲多少遍，不再改题目了。啊，一直念下去，一句佛号放在心上，万缘放下，啊，希望能真正有三个五个人，不要多，我们能够生活在一起，学习在一起，啊，将来沉船无量寿经，啊，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，啊，生老病死，这个是任何人不能避免的。修行人要念佛了，要全身投靠，万缘放下，对阿弥陀佛真正生起信心，不能有丝毫怀疑啊！为什么呢？你能免除劳苦、病苦、死苦，啊，那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放下啊，放下先要会看破，看破的这个世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确确实实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看作一场梦，梦醒了什么都没有了，看作一出戏，演完了就没有了，不是真的，可别当真，当真就有苦啊，三苦八苦，一切都不当真。啊，万法无常啊，世间人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他苦。 众生烦恼八万四千，佛的法要有八万四千法门，众生有无量苦恼，佛有无量法门，能对治人，能真正救了三苦。啊，那么总还原归结到最高最接近最圆满，那就是这一句佛号，念佛法门啊，这一法叫阿切陀药，一切病都治，不是一样病一样药治一种病，这是一个药治一切病啊，八万四千苦一句佛号能治，无量之苦一句佛号也能治，我们要相信是真的，不能有丝毫怀疑，我们才能得净宗真实受用。净宗的法门殊胜，就是无烦恼，不是断烦恼，断烦恼真难啊，福烦恼容易太多了啊，但是还是要在平日日常生活当中锻炼，往生才有把握啊。首先要修忍辱波罗蜜，什么都要能忍啊，要修放下啊，特别是见思烦恼啊，见思烦恼制造轮回，我们希望超越轮回，越淡薄越好啊，完全放下那就证阿罗汉果，我们没有那个定垢，就要学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，我们再加一部经，就是无量寿经或一本，一部注解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就够了，其他的真的一切放下啊，一心一意一生不改变，我们将来往生才真有把握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这部经，遇到这个法门，就是弥陀如来大悲护念，将这个一生成佛的顶法啊，一切法门顶尖，没有比这更上的了，传给我们，这叫真正观顶啊！啊，你们如果愿意接受观顶。这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，就是弥陀世尊给你观点，这经太长了，能不能短一点？行，佛说阿弥陀经不长，你把这个阿弥陀经从头到尾念一遍， 也是大悲观顶，跟念这部经的效果完全相同。那无量寿经成为大本，阿弥陀佛经成为小本，那内容完全相同。这么个意思啊！我再告诉你，还有更简单的。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所表的是什么？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你念一声，就给你关一次顶。你一天念一万声，已经关顶一万次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千万要记住。啊，真正的观点是传授大法。啊，水滴在头上的几点，那是形式表法的。啊，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早年呢，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，实质，我们将这部经送人，这就是观点。他能依照这个经修行，决定往生，决定成佛。经教法门，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深教入门要真诚心，要清净心，要恭敬心，我们学佛能学多少与这个成正比例啊，就是你的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，这个有多少，你就能得多少受用。那我们修行不能不重视身口意也。心量要大。如果心量只想到自己，名闻利养，这个人一生的成就非常有限，很小。纵然做了大官，发了大财，也是转眼成空。那他能享受个几十年，寿命到了，那就是他福报尽了。一样也带不走啊，依旧在搞六道轮回。那么他造的业，不善的业比善的业多，来生三恶道去了，人天没有他的份呢。这个事实真相是因果的真相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、搞明白啊！我们可不走这个路子啊！起心动念，想一切苦难众生，我们自己受苦，还有别人比我们受得更苦，我们有很多委屈。很多人比我们更委屈，在这个地方修忍辱波罗蜜， 啊，越是逆境，越是恶缘，我们感谢逆境，感谢恶缘，他逼迫我们，让我们求往生这个念头啊越来越坚定，他送我们往生，那好不好？好啊！啊，对这些人不但没有怨恨，有感恩的心。啊，所以海贤老和尚他的心目当中，人人都是好人，看到什么人都欢喜。看到什么事都高兴，那念头转过来了，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是自己的真善缘，全是好事，没有坏事啊！啊，逆境恶缘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恋，多难得，谁有这个力量能把我们这种贪嗔痴慢疑的根拔掉，还不就是逆境恶缘吗？我们到这个世间来，短短几十年，有没有想到来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来？啊，我们没有答案，佛有答案。佛说了一句话：“人生愁业，你为什么来？你过去造的业。”现在愁偿你的业报，过去去造的善你来享福，过去造的恶你来受罪，没有别的，因果报应，冤冤相报，哎，没完没了，对，生生世世。祖国也有护法，谁的护法神？妖魔鬼怪来护法啊，来护持你。正法是天龙善神，我们的心正，我们的行正，所以干得的是正法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忏悔是开悟，最重要的后不再造，这叫真忏悔。忏悔之后还干，那就错了了，那不是真忏悔，那是欺骗佛菩萨。这果报都非常不好啊，不能不知道。那佛见人众生现的相不一样，为什么佛没有相？没有真的相，现象是随众生心因所致量，众生想什么相他就现什么相，因此我们供佛要选一尊佛是佛像，你喜欢的， 一生不要改变。到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现的像就是这尊佛像，还有天天看他，会果然现前了，你会非常欢喜啊！这个好，一切都要专一，不要太多啊，太多就杂了乱了啊，到时候佛像现前，你还看这是不是真的阿弥陀佛，你瞪这个念头，佛就走了，你的机缘就错过了啊，那还要靠六道轮回啊，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做。成佛这个事情不难啊，密宗所说即身成佛啊，净土宗讲一生成佛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了。这关键为什么学佛的人不能成就，念佛的人不能成就？海贤老和尚有一句话记住：世间无难事，只怕心不转。就这个字，啊，你要能专心就成就。啊，这个话，老祖宗、古圣先贤把它写在三字经上，教之道贵以专，海贤老和尚的成就就是专，没有别的。看到别人修行不能成就，不专，妄想太多，杂念太多啊，心不能专用，啊，真正修道人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专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例子，多久的时间成功？三年，这一般的，有特别精进的，一年就成功了，半年就成功了，佛经上讲的话句句是真话，没有一字一句是骗人的，这一点我们要相信啊！对于经教深信不疑，我们的心才会转啊！凡是转不了的，心有疑惑，对这个世间有贪念，用心就不转了啊！这个世界一定要放弃要放得干干净净业有善恶都不好啊，善业在三善道，恶业在三恶道啊。为什么说善业不好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？不出六道轮回，哪有不堕三恶道的道理？ 啊，所以在六道里的头出头没啊。啊，善业力量强，升天。啊，天人修罗三善道，三善道福报享完了，阿赖耶里的还有恶业。那恶业现前，都三恶道。那我们就明了了。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，阿罗汉真的清净心，所以阿罗汉出六道轮回了，没善恶。啊，最好善恶的念头都放下，就是一句佛号。这世界上没有善恶，心才会清净。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顺心善缘阿弥陀佛，逆心恶缘也是阿弥陀佛，这是净土宗的经验。国报在极乐世界，没有六道十八界，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干啊。啊，不要有恶念，起个恶念别人不知道，自己知道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起个恶念造业了，起个善念也造业了。啊，这个业就是业牵轮回中学。啊，地狱里这里刑法，阎罗王掌管，记住，这是掌管。你自己不造业，他管不了你。你自己造业，啊，那你就无法避免。阎罗王从哪来的？是我们的业力变现出来的。不但阎罗王，整个六道轮回，整个十法界，全是自己业力变现的。它是假的，那本来没有啊。现在也没有啊。那为什么这个东西现在现前？我们业力是因，那六道十法界是果报。我们凡夫没有办法把发现、把真如放在心上，没有这个办法。阿弥陀佛慈悲啊，为我们开辟一个特别法门，专门为我们开的，或者是专门是为我开的。我要感恩啊，这个法门啊，我这一生遇到了，这一生决定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离苦离究竟苦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得究竟乐。阿弥陀佛是我们大恩人呐、啊，知恩报恩呐、啊，啊，把阿弥陀放在心上就真正报恩。我们的家亲眷属、亲朋好友， 啊，那净宗教我们面对一些最难舍的亲情都要放下。啊，我们劝大家一起念佛，往生净土，将来到极乐世界见面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就在一起了，故故无量寿啊，永远在一起。这个事情要做，不能不做。条件真简单的，心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能让我们